间买了西湖多种小食品，急匆匆回到家中，叩门唤啊，走进堂屋留神 千错万错冤枉

用耐心的相等，每日里望清客盼花心生，怀牡丹诗成白首，在园中朝夕吟诉，好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，乃此时自负一切，月待回乡，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，只得去殿堂春意，喜流连

梦初为密友，有时常到司马德操的水镜光，现而今他母子迁居在颍州郡，说这个人他好远志明学术，真乃是惊天雷地之的高墙，不愧天下玉掌上啊，何许我带云阳啊。一闻此言，急忙就往下问啊，说论才略，他比先生啊，水弱水强，成语文听，尊丞相，论原职，他是当代的名士，欲怎敢当？那徐庶之才呀，是被鱼，哎呀呀！丞相见问，我是何敢隐藏？孟德书，西湖贤士，归刘备，这也是国家的奇术，人力难防。那刘备枭雄最识人物的此人，如虎生翼，到处飞翔。程昱说，原职虽然他投了刘备，说这件事倒不需忧虑，范思量，据谋想，您若用此人，不难立志。孟德说：“哦，燕德原只能够到许昌。”程昱说：“徐庶生平，弑母最孝，皆因他又丧其父，进封高唐。现听说义弟徐康心忙故，老徐母无人侍奉，正堪伤。丞相若命人把徐母诓到，令召其子，庶必来降。曹孟德一闻此言，心暗喜。退帐后，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，一路上小行夜宿，不必细讲。那诓人的诈术，何用我周详？老徐母为查虚实，登车上路。古语说，君子可欺，一起放，急忙忙跟定了从人，夹着战的胆，心急哪怕路途长。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神啊。

水好喝，伤肝在光中之下要望夸张，似如这你善是非全甘为逆党，带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呀，这乃是你罪不容诛，人人唾骂，我恨不能亲儿的皮舍里入，伴儿的心要饮儿的血，治国除奸，治民除害，才能够拨云见日，把汉室重新落摇堂，才趁了我的心肠。怒气填胸，怒似欲裂，哎呀呀，险些儿跌倒在地当阳，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，只听得啪的声，砚石粉碎就崩裂四响，细未中奸则闪过说将他绑来，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，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麦乡，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，好可惜，半世孤霜要在刀下亡，老徐母仰天大笑毫无惧色，恨不能及时就义保君王，这就是徐母骂曹，又名叫姬曹燕，真诚得起下一金国，盖世无双啊，千载把美名扬。 好，我们这场故曲俱乐部举行的故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力量大。